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 第36集，一个情景在东树的脑海里复苏。听见枪声回头时，他看见成灾胸部一片鲜红，像慢镜头一样，哥哥缓缓倒下。 没错，那一刻， 他想起来了，成灾被枪杀了。东树明明看见，却一直将这场景搁置在记忆的角落里。一看见活着的成灾，就自以为哥哥被杀的一幕是自己的错觉。 那时候，你真的中枪了吗？ 东树声音颤抖。 我记得被击中了，我也觉得奇怪，自己竟然没死。关键是周围的人们消失了，吸引了我的注意。 可是，怎么可能那样的？ 我也觉得难以置信。说实在的，我到现在也是半信半疑，但是不接受这个说法，就解释不了现在的状况，这是事实。 东树摇头。 那么，这里是死后的世界，是地狱吗？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是的。 成灾的声音透着冷静， 但在数学上又不是。我们死了，但这被 P13 现象抹去了，也就是说，我们既没死去，也没有办法继续活着。为了消解那个悖论，才有了这个世界。 东树看着哥哥的脸，倒退一步，腰部撞在桌子上，他踉跄了一下，手支在桌子上。 难以置信， 东树喃喃道，但也感觉到自己正逐渐接受这个无奈的说法。理由无他，因为他也有自己被杀的印象。他抓着敞篷车的后部，驾车男人回过头，将枪口对准他，开火。 那时候我死了吗？ 东树不禁脱口而出。 你也中枪了？ 东树轻轻点头。 那个开车的男人向我开枪了，不知道击中了哪里。 这时成灾手按胸部。 我的确胸部中枪了，对吧？ 听到哥哥的发问，东树答了一声。 是这么回事啊。 何赖坐在远一点的地方，眼瞅着资料，打了个大大的呵欠。 这么说我也死了。说起来，我正在办公室里下象棋，感觉一声巨响，有人闯了进来，恐怕是别的堂口的，我大概知道是谁。是这样啊，我中枪了。 他挠挠头。 真是的。 承受着突如其来的冲击，何来的口吻却有点满不在乎，不知他是逞强还是受打击过大没有了真实感。 我记得那天我在路上走着，忽然发现脚下有一根钢筋，太医当时也在旁边，他也说钢筋是忽然出现的。 蔡蔡美坐着没动，双手捂脸。 我想起来了，那旁边正在建大楼，起重机每天都掉漆好多钢筋，应该是其中一根掉下来了，大概是我跟太医被砸中了。 我什么都记不起来啊。 明日香摇着头说。 我就是在走路，什么也没干，我不可能死的，这说法太奇怪了，我不可能死，我不可能死，我怎么会死呢？ 他像念咒语似的说着。护天站起来走到小峰旁边俯视着他。 小峰，你记得当时的情况吗？ 一直抱着脑袋的小峰慢慢抬起头。 大概吧。 啊，我想起来了，我清楚地记得当时你在打电话，一边开车一边通话， 开得还挺快。我心里想着挺危险，到了路口你没看清信号灯，红灯亮着你就冲过去了。 小峰目瞪口呆， 怎么可能？ 没错，我亲眼所见，你闯了红灯，然后跟大货车撞上了。你不记得人家按了喇叭？ 小峰表情迷茫，大概在回想当时的情景。不久他大概想起了什么，大为吃惊。 怎么样，想起来了？快撞上的时候你猛打方向盘。 户田恨恨不已地说道。小峰手捂嘴角，眼睛眨动。 好像是有这么一回事。 简直像是在说别人的事儿。 户田揪住小峰的衣领。 你开着车一头冲上了人行道，撞到好几个人，最后撞在墙上。撞墙之前的情景我都记得。 明日香站了起来，表情凶狠地盯着二人。 等一下，你们在说什么？我在你们的车旁边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的车撞人了，撞了好几个人，这说明我也被撞了，我是被你们撞死的。 他的双颊眼看着涨红了，眼睛也开始充血，泪水盈满眼眶。 不仅是我，老爷爷老奶奶也都是被你们的车撞死的。我的天哪，真的难以置信，你们 要骂就骂他。 户田松开了小峰。 我也被这小子害死了，被这个笨蛋。 小峰从椅子上栽了下来。 好疼。 他嘟囔着站了起来，看来是摔下来的时候碰到了，他的唇上有一点血迹。 怎么了这副表情？你还有话说吗？ 户田瞪着他。 就我一个人的责任吗？ 小峰眼珠上翻，回瞪他往日的上司。 你什么意思？是你在开车吧？是你开车漫不经心才造成这个后果，不对吗？ 是你说打电话问路的，我想找地方停车，停车再问你不让，说不能迟到。要是不打电话，我会分心吗？ 你怎么不说是自己无能啊？即使开车打电话，别人也都开得好好的呀。 要像你说的，就不用禁止开车打电话了吧？本来就该是你打电话，是你弄错了约定时间，上班时间去理发，所以出门晚了。你为什么非要我打电话解释不可？明明是你无视法律，为什么要我代替你道歉？真可笑！ 既然这样，你当时说出来就行了嘛。 我怎么可能说出来？ 小峰脸孔扭曲，一脚踢飞身边的椅子。 跟现在可不同，你是高层，我就是个普通职员。要是我说你自己打吧，你会怎么样啊？会生气吧？勃然大怒吧？会嚷嚷这小子不识时务吧？普通职员违抗不了高层啊。你说开车，我只能开车。你说打电话，即使违法我也只能打电话，这些你不是一清二楚吗？ 你小子敢这样跟我说话。 我就说了怎么了，你已经不是上司了，什么也不是了，只是个没用的老头。你才应该考虑一下自己该怎么说话。想在这里活下去，就要讨好年轻人才行。 小峰轻推了一下户田的肩头。 你是个混账。 户田怒形于色，动起手来，二人随即缠斗在一起。成灾冲上来挤到二人中间，东树见状也从后拉住小峰。 你们冷静一点，为了这点事情打架有意义吗？ 这点事情，因为这小子，就是因为他我们都死了，就这么放过他们啊？ 你也有责任，你还不明白吧？明明是你的责任，混蛋，去死吧。 小峰被东树拉住，挣脱不得，但仍在大喊， 住手，你们这么吵有什么用？搞清楚是谁的错又有什么用？我们能死而复生吗？既然这样，就别做徒劳的事情了好吗？你们有打架的力气，不如先跟我道歉， 你们两个给我谢罪啊！至少我是无辜的。怎么了？我说的不对吗？ 东树感到小峰挣扎着的身体瘫软下来，就放开了他的双臂。小峰就是蹲在地上，户田也低下头在椅子上坐了下来，只有明日香还站着，他低着头，身体微微颤抖，脚下被泪水打湿。成灾把手放在他的肩头。 坐吧。 明日香轻轻地点头坐下，随即趴在桌面上。成灾环顾大家， 的确在过去的世界里我们死了，不，实际上没死，而是因为继续存在会产生悖论，就被甩到这种地方来了。但重要的是，我们确实在这里活着。山西夫妇和太医的死不是幻觉或者其他什么，是确凿的事实。既然这样，我们只能珍惜还在这里的生命，只能思考在这个世界如何活下去。 他话音未落，户田便有气无力地说道： 做不到啊。迄今为止之所以能坚持下来，是因为有期待，盼望着能返回原来的世界。如果没有了这个指望，我们活着还有什么念想？ 这一点只能自己去找了。 怎么找啊？ 听到成灾的回答，户田又嘀咕一声。沉默支配了会议室，空气清新剂的声音传来，房间里的气氛越发沉重。实际上，东树的想法也跟户田一样，从今往后事态完全没有好转的希望。虽然也有可能偶遇新的死者，但数目可想而知，即使遇见，他们也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，也就是说必须在目前的状况下过完一生。此时传来了婴儿的声音，似乎要哭，荣美子慌忙去哄他。 那孩子也死了吗？ 蔡蔡美低声说。大家的视线都集中在婴儿身上，荣美子抱着婴儿，温柔地轻拍他的后背。他停了手，转向大家。 是的，这孩子是被他母亲杀死的。 众人霎时间屏住了呼吸。 怎么会？ 成灾吐出一句。 是真的，在找到永然的公寓房间里有遗书。 遗书？ 上面说，因为实在没有希望活下去，决定跟孩子一起死。妈妈是单身母亲，孩子的父亲有家室，我觉得他是被那男的甩了，自暴自弃吧。 于是那位母亲就在出问题的十三秒里杀死了孩子。 嗯，我想是这样的。 户田长叹一声。 为了这个母亲就能杀孩子？ 这时荣美子微张双唇，眼中透着悲戚的光。 能啊，这世上就是有杀孩子的笨蛋母亲，因为我就是。 荣美子轻轻放下婴儿，走向在房间一角抱膝而坐的美宝。美宝用看不出感情的眼睛仰望着母亲，荣美子搂住女儿。 那天我抱着美宝从楼顶跳了下去，只因为没钱，生活艰难，我就夺走了美宝的性命。他说不出话，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。其实我已经有直觉，心里觉得这应该就是死后的世界，因为一想到自己的行为，就感觉置身这种地方正合适。我是活该被扔到地狱的人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